干劲，事事做得精，样样嘢落力，少少都要拼。同心做事情，齐心就是成。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内地破天荒拍摄火箭军题材，剧力万军， 团结一心， 顽强拼搏， 奋力冲天， 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 无家卫国。 星期一至日每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报下时间， 而家时间下昼嘅两点十分，仲有三二一，两点十一分啊！ 好啦，跟住之后呢、这个嘅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点钟。 出边广播道开始落雨啦、 哦，开始嚟啦， 系啊系啊 ，Oh no！ 好啦，咁啊，今日有个题目嘅， 系 正所谓啊。唔做咩咩咩唔做咩三代好啊！ 唔做媒人三代好啊！ 系啦，正所谓啊，唉，人生咧经常就夹咗喺中间嘅，即系无论系婆媳之间啦、啊，阿妈同个女之间啦、啊，即系老婆同个女之间啦、啊，又或者上司同下属之间，人生命都系夹喺中间嘅。OK， 但系教练讲过，企中间啦、 啊，企中间。 其实佢 就 系人生， 我成日听到一个好讲嘅笑话咧， 试下咯， 试下啦，网民发表嘅创意啊， 系 咁啊，啲人话啊，李靖教授一啲都唔靖，仲叫李靖咁样，听话系叫李靖啊嘛，唔关我事嘅教授，唔系教练，唔关我事，唔关我事嘅网民讲嘅， 李靖， 我觉得讲得几好 ，OK，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啊發生咩事咧？咁啊話説咧，即係究竟咩夾喺中間咧？就係尋日啊，小弟咧，即係由如常咁樣就即係自己一個去咗海邊嗰度飲酒啦，咁、樣。咁啊飲飲下酒嘅時候，其實附近即係你當個感覺就好似係落去屋企樓下個公園咯，退休嗰啲阿叔，你話佢哋咪特登聚喺嗰度咧？其實唔識嘅，可能大家唔知道大家叫咩名，或者知道叫咩名咁樣。喂喂，阿兩伯，係啊，七哥咁樣。即係知道咁樣啫，咁啊附近因為大家都喺嗰度飲酒啦，即係大家買幾支啤酒自己喺海邊飲，喺間中喂點啊？做咩今晚又喺度嘅？咦喺度喎，係啊，好耐冇見啊，咁啊即係咁嘅狀態啦。OK， 咁你話係咪識得嗰班人其實未到嘅？咁但係唔知點解你知大家飲醉咗酒 係啦， 飲醉咗酒之後咧就間唔中離遠我聽到咦有兩邊嘅人嗌交。咁嗌咩交我真係唔知嗌咩交，总之就無啦啦一男一女就即係开始吵起上嚟啦，咁然后就即係 有冇动武呀？未动武嘅，即係淨係 未动，唔係想动武，但你知、okay. 你一男一女想动武，咁附近啲人就盡量賴去㗎啦，係啦、好啦，咁当然呢个唔係重点啦，个重点係究竟夾喺中间嘅你应该如何处理呢个 局面， 喺调停呢个局面，或者点样做呢个嘅即系讲得俗啲啊，点样做呢个嫁娘呢？ 嫁娘好似唔系咁解喎， 系咩？ 嫁娘系牵涉入去，然之后要搞和件事嗰种的类似， 中间破坏 破坏， 咁你都破坏人哋打交啊？ 哦，都系嘅，即系如果佢老真系好想打交 ，MMA 跆拳道嘅咩？ 系啦， 即系你冲上去阻住阿林作同埋阿钟培生咁样， 系啦，咁就掂 啦。OK， 你啱啊，好，你平时点样劝教？因为我发现我嘅劝教方法咧，就系拉埋一，即系你一定系拉埋一边噶啦，系咪先？ 系， 喂，陪我食早餐啦，喂，陪我买支酒先，喂，即系你我嘅 concept 就系你拉开佢离开嗰下嘅现场，咁啊去到一个位，咁你无论系买早餐食又好，或者你买支水又好啦。咁你起码叫离开现场，买住支水就话，咁就开始讲道理噶啦。啱啱做咩啊？即系我系咁嘅语气噶嘛？做咩啊？唉，算啦，唔搞啲咁嘅嘢啦。唉，系得，系咁噶，我一定系咁嘅语气噶啦。好啦，你咧？ 嗰个前提， 你会唔会首先第一个你会嗱嗰度其实嗰啲人唔 系 好 识，唔系好识啊，系啦。 只不过你嗱，当然啦，有少少嘅酒精影响，觉得一定要见义勇为啊！ 我冇噶，我冇你咁咩噶，冇你企咁前啊！我咪企喺隔篱睇咯，即系唔好搞咁多嘢。因为咧，我唔知佢嗰个咩状态啊，同埋我本人咧好怕痛。一阵咧，唔知真系发生啲咩事， 你一定要冒住呢个嘅风险噶。 因为你知佢个 好易俾人中一锤啊，无啦啦。 系啊，你知 唔系中一剑哦，中一锤哦 ，sorry。 按翻啊！受到网民嘅刺激之下嘅理性之后有力咗。系啊，我会好惊，突然之间唔知点样中咗拳啊！同埋如果佢身边已经有一啲人咧，咁我会睇定啲先嘅。系啦，我会企喺隔篱居多喺度睇咯，同埋我唔知道佢讲乜嘢啊！你明唔明？即系你行埋去咁，唉，唔好啦，唔好嘅。嗱，你头先你咪拉走佢嘅，你拉走佢都仲好啲啊！咁啊，首先我会谂，我拉唔拉得走佢？ 嗱，你拉走佢其实系有技巧嘅。 系啦， 嗱，尤其嗱，平时打交咧。就叫做个技巧，就系纯粹用嗰部盲力去拉走佢啦。 嗯， 但系如果系即系大家即系饮多咗两杯喺酒精嘅影响底下嘅拉走，系要好小心嘅。 嗯， 好容易拉走之后咧，就变咗佢同你打嘅， 佢发泄咗 系啦。又或者你大家脚步浮浮跌咗落地下咁样，咁都系出事嘅。 嗯， 咁所以拉嗰下你要有啲叫做你如何挡住佢嗰下，然后你又用啲阴力啊射开到力， 系， 然后慢慢去拉走佢。系啦，当然男同女唔同啦，男你就可以即系叫做出力些少啊，或者即系 你捉住佢啊。女仔咧其实再难搞啲啊， 都尴尬嘅。 系啦，尴尬嘅， 即系佢个身又喐身喐势啦。咁你只手一阵你又要捉住佢， 即系四只字啊，嗌交一定出现嘅情况，装凶作势啊。你幻想到画面，咁你就举高双手避开，喂，唔好啦，唔好啦，好似嗰啲你要避开佢，你又要挡住佢，两只手举高咁样， 系 系啦，所以其实系有技巧嘅，因为大家唔系嗱，你一定系嗱，你唔好理有冇酒精啊，但系你嗰个叫做大家嘈起上嚟或者即系 嗰度气喺度， 系啦，你已经失去咗理性啊，我成日都话你同人嗌交一定系失去理性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如何令到佢 calm down 翻或者剩就係即第一樣嘢，我一定覺得係拉開佢現場啦。咁當然你衝唔衝出嚟嘅話，其實真係好睇你個人嘅。我都有啲覺得啊，邱國成應該係 睇定啲先啊。 喂，唔好搞咁多嘢啦。喂，肥仔，喂，肥仔點先啊？肥仔， 我唔會騰嘅，但會喺 唔係騰嘅。喂，肥仔，喂，睇， 哇，大家 哇，勁啊呢下！ 除非你開始發現到真係嚴重到不行，你即係我舉個例啊，我因為咩時候會出手咧？我一定唔會做第一個人嘅。假如現場有一個叫阿一嘅人啦，佢埋去勸，即係我當兩個男人想喐手 啦， 一埋咗去勸唔掂咧，佢哋開始要動武嘅時候，阿一開始拉住啲人啦。咁你 feel 到咧，現場需要更多男士嚟幫手搬嘢啦。 哦， 咁呢啲時候我就會出動啦。 哦， 即係我唔會做第一個人， 我都唔會做第一個嘅。 係啦， 但我唔會係後邊個，即係我唔會係。尾段嗰批人咯， 哦， 系啦，其实我可能第二、第三个我就已经冲咗出去啦，即系第一个一定系 佢身边嗰啲咯， 咁然后你会行，我会行过去了解咩事，喂，咩玩法，咩玩法，师兄，咩玩法，系啦，好有礼貌嗰个人， 师兄前师兄嗰啲咯，系啊， 系啊，你好，我系一师兄咁样，咁跟住之后咪了解咗咩事，或者其实我都未必了解，其实系真系拉开咗啲人。 嗯，因为我自己好 怕，当然我就话即我话拉开，即我谂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嘅。你嗰下一定系拉开嘅，只不过你用咩技巧去拉开啫。即有啲人系会用激将法，咁好打，同我打咁样拉开咗啲人啦，系咪先？ 即系会系咁做。 我有见过啦， 咁叻 系啦，有啲就唔理嘅，有啲唔讲嘢就拉走嘅。 哦， 咁我就一定系 借词狡辩嘅。 哦， 喂，食早餐。 系啊， 我系一定系咁嘅语气。我发现，喂，食早餐好嘛？食早餐，食早餐，先嚟啊嚟，嚟食早餐啦都话， 即系得噶，即系以你个 case 系得嘅呢个，即系用食早餐。 佢未，佢 一个情绪未去到好顶点。 唔系，寻日系唔 work 嘅。OK。系咪唔 work？OK， 因为我先突然间 讲完咁多之后，发现系唔 work 嘅。 因为我突然间设身处地喺度谂啊，即系假设两个男仔， 系系系， 你见到佢准备想大家出，可能因为一个女仔而咩谂，我嬲紧啦！你 食咩早餐啫？ 唔系咯，无端食咩早餐叫？ 系啊，我知啊，所以咪就系、是，所以你嗱，所以你唔系行过去第一下讲呢句嘅，你系拉开咗咁上下，跟住之后佢，你知嗌交一定去到个位。呢个位嘅时候开始透唔到气或者喘气嘅时候，你话喂食早餐咁嘅状态嘅，即系你个 timing 就好似你表白咁个 timing 嘅， 要拣嘅。其次系点解我话寻日唔 work 咧？食早餐开始转身行紧噶啦，另外嗰边嗰个又嚟多次， 哦，即系无端又嗌啦喺嗰度， 系啦，嚟啦，跟住就。 有时都见到呢啲，即系喺啲饮酒地方以前 咧。所以其实呢个情况一定要有两个识得处理呢啲嘢嘅人，你先至可以处理到呢件事咯。 同埋两边都有人 take care， 你不能够净系隔开一个。啊、我真系试过现场目击到啦。你当有两又系两个男仔打啦，咁有一个俾人拉走咗冇事噶啦，另外嗰个冇人理，佢企咗喺度，突然之间冲埋去，再一锤冲埋去打落去嗰个人度啦。即系你两边其实你都要、 啊、 你都要 你有啲识嘅人去处理呢件事咯。 唉。何必呢大家，唉，倾下偈， 其实都系倾下偈， 讲下道理咪算咯。我谂我系唔想埋去其中，亦都一个原因系我好怕处理一啲失去咗理性嘅人。 哦， 因为一啲失去嘅理性嘅人，你好似同佢讲啲咩咧， 都系 冇用啊。嗱，你有乜酒系呢个更甚啦？ 系系系。 而嗰啲气上心头嘅嗰啲人咧，你同佢讲啲咩都好似冇乜用。系，唉，何必呢 做咩要打交啊？ 做咩？和和平平讲道理噶嘛，我哋个人点解咁做咧 ？I'm peace lover，OK？、Okay? Yeah， love and peace。 诶，我发现一样嘢啦， 咩啊？ 当我断交嘅时候，我一定唔会讲英文，因为讲英文嗰个样，啲人会想打我多啲。I'm peace lover 。Stupid！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No

有啊，麗英嘅呢首派台作品叫做《Free Rider》。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后生波城 与阿叔一。 咁多位街坊埋嚟睇埋嚟紧啦，知唔知我手上呢个花洒有咩特别呢？佢唔系普通嘅花洒，系一个可以调节水力嘅花洒。出面卖紧199，今日见同你有缘，199唔要你，189都唔要你，净系99，99蚊就有啦。咦，阿叔，你好似好有兴趣，有冇嘢想问呢？ 后生仔啊，我想问你卖紧啲咩啊？ 唔系嘛，咪讲咗卖花洒咯。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后生波城 与阿叔一。 你好啊，买支旗支持一下，我哋筹到嘅善款会帮助山区儿童起学校，希望人人有书读啊，多多益善，少少无亏啊。啊，阿叔可唔可以支持一下我哋啊？ 后生仔，支持你哋啊！加油！ 唔系嘛，讲起加油就起到学校噶啦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后生波城 与阿叔一。 啊！我啱啱落楼梯跌一跌只脚，喺上面碌咗落嚟，只脚咬柴，肿肿到拳头咁大，好痛啊！啊，阿叔啊，你可唔可以帮帮手扶一扶我啊？ 后生仔，我都试过，好快冇事噶啦。 唔系嘛？我叫你帮手，唔系叫你俾意见啊！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后生波城 与阿叔一， 欢迎嚟到我哋嘅高级西餐厅。今晚呢味镇店之宝系黑毛猪配上菠萝，可以将个果味带出嚟，加埋啲玫瑰露酒，咬落去更加有口感噶。啊，呢位先生食完有啲咩意见呢？ 后生仔，几好味啊！不过落味精咪搞掂咯，搞咁多嘢做咩啫？ 唔系嘛，咁中意味精，翻屋企自己食饱佢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后生波城 与阿叔一。 哇！呢场波咧，浅色三个队嘅前锋跑得、扭得又射得，但深色三个队嗰防守啊，同埋龙门嘅状态都好 fit。哇！睇落都5-5波。阿、啊、叔啊，你觉得边队会赢啊？ 后生仔，我睇边队咪边队赢咯。 真系好阿、啊、叔， 唔系嘛？唔通你系中意荷兰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后生波城 与阿叔一。 我哋隆重推出最新款嘅气垫波鞋，防水特质，就算浸晒水都唔怕，特强记忆气垫，仲识得就翻你嘅脚型添，上晒落去都冇问题噶。阿叔有冇兴趣要翻对啊？ 后生仔，我以前得对白饭鱼咪系咁跑。 唔系嘛？以前啲原始人够唔着鞋啦，你又着？ 完。 咦？这个剧本身唔系叫阿叔一嘅， 有另一个名， 有另外一个 terms 嘅， 系。有冇觉得似 阿勇已经估到系咩 terms 啦？好嘢，好嘢，好嘢！有似行星声，已经估到系咩 terms 啦？ 好嘢， 唔系用阿叔嘅， 另一个 terms， 另一个 terms， 大家未估都可以估下。 试完嗰晚读 Q 嘅时候，有另一个同事行 过嚟，咦？你两个食紧啲咩啊？ 几得意， 跟住就走咗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港大校委会以风险评估角度作决定，禁止所有参与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对七一次警案疑凶自杀身亡表示感激牺牲议案的学生进入港大校园范围，并非惩罚学生，尊重大学的决定。另外，杨润雄说，教协近期表示将会聚焦教育专业和权益的工作，反映教协承认过往的行为有所偏离相关工作。政府下个星期一起调整入境措施，部分完成接种疫苗以及有抗体的人士可放宽检疫至到七日。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相信，政府会检视落实情况再作调整，指出检疫日子要视乎确诊个案情况，若果病毒量低，对社区风险不大。许树昌提到，七成新冠疫苗接种率是基本要求，随着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长运作多一个月，希望推高接种率到八九成，免疫屏障会更加稳妥。澳门全民检测在朝早九点结束，42个全民检测点在朝早基本只是保留最低人手设置，应付零星仍然未采样的人士。当局公布，截至上午十点，在过去三日共采集的样本有614000多人次，累计结果452000多人次全部属于阴性。当局说，从8月3号一家四口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以来，已经合共有716000多人进行了核酸检测，高于最近一期统计的常住人口683000的人数。当局之前表示，共有5间化验室，包括政府和两间私人医院，化验人员已经全速通宵处理样本，如果有通关需要的人士想在12小时内有检测结果，需要自费到设于横琴口岸、北安码头、众艺馆和光辉大厦的四个常规检测点检测，可领取纸本证明。美国总统拜登形容 Delta 变种新冠病毒是一场在未接种疫苗人群之中的疫情大流行，预计新增病例数目会呈先升后跌趋势，又指变种病毒正是为美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拜登呼吁民众根据建议戴口罩并且接种疫苗，强调有关措施可以挽救生命，亦都意味美国将不再遭受疫情初期的经济损失。白宫发言人就说，暂时未见到 Delta 变种病毒对经济的直接影响，但是预计供应链会受到影响。另外，美国疾控中心公布，半数美国人口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最新数据显示1亿6000多万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占总人口的一半，超过1亿9000万人，即是58%的美国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早前近观景台的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的交通咧而家非常挤塞嘅，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揸车嘅朋友咧，睇下可唔可以考虑嗰度行驶啦。

但本身幕后嘅岗位系做 content creator 咯，叫做，但系就都系嗰啲 one man crew 咯，即系你要写剧啊、度桥啊，跟住自己揸埋机拍啊、自己剪埋片啊咁样嗰啲。因为我都接接地嘅，内心都系一个小读读嚟嘅，跟住之后，所以写嘢嘅时候就会好有自己嗰个世界咯。 系咪病埋一边望住个天空写嘢？ 系啊，饮下酒。 哦，正常，正常，啱啊，应该系咁。 但通常饮完酒写出嚟嗰啲嘢都系唔得嘅，我有经验。 写饮完酒嗰下，觉得自己写得好好。 系啊，系啊。 跟住醒咗之后，觉得我做紧啲乜嘢？ 系啦，呢啲咪幻觉啦。 第一印象。 你啱啱有讲过有另外做一个身份，即系教瑜伽啦。 嗯， 咁我哋呢个第一印象咧，那个题目都系同呢个要有啲关系啦。我哋就系俾你估下，究竟啊，我同阿一边一个系有学过冥想嘅咧， 关唔关事啊？其实两样嘢 会啊，会啊，会有关系。我觉得哇，你咁样问完呢个问题，我本身仲想拣阿一添，但系点解佢而家问咗一条关嘅问题咯？ 本身点解你会想拣佢嘅？ 唔知佢个造型咧，有少少原始啲嘅感觉， 原始 野人啊！佢今日见到我就好似聪明笨伯咁样啦、啊。你我得条虎皮喺心口，唔系喺心口，系胯下啊！ 你就冥想修心养性啦，你个兽性太强啊！你个人 好啱坐喺一啲嗰啲森林地方嗰度，跟住做 meditation 咁样。 喺个瀑布下面坐喺度嗰啲咧。 我想问你哋两个去学是学咗几耐啊？ 都一个学期噶、 嗯， 即系佢系一个 course 咁样样 嘅。但如果讲第一印象系咯，都系阿一咯。 嗯 嗯。 哇，你哋呢个五好鬼啊！ 谂谂住转啊， 唔转。 哦，你平时自己啲感觉准唔准啊？觉得 睇男人啊，你知系嘛？ 冇所谓，各样 啦，睇咩啦，系啊。 错晒。 今日你又啱喎、啊，嗰个系阿一啊啫。 我纯粹想搞清楚一阵间，原来冥想同瑜伽系冇关系嘅话， 即系你唔系特登嘅。 系啦系啦，所以我知系有应该都系嚟自印度嗰边嘅，即系我读书嘅时候系嚟自印度嗰边一啲苦行嘅人去其中一个修炼嘅方法嚟嘅。 咁点解你嗰时会去学呢？我都好有兴趣。 我嗰阵时系其实系读佛学。碩士，跟住之後有個 course 係要 study of meditation text， 咁就係讀一啲關於冥想嘅經文，咁所以有啲 practical 嘅堂就要去啦，咁就喺綠幼堂嗰度，成班同學同跟住個師傅一齊打坐，咁跟住之後亦都會有啲佢開始推廣其他禪嘅，即係行路冥想啊，或者成區話 focus 冥想唔係齋坐喺度噶嘛。即食飯都可以， 係你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入到嗰個狀態。 係啦，咁就 高境界噶。誒，我未得。 係啦，咁就佢話係其實係你 focus 喺你嗰下，然後睇你要啲咩咯。即我讀嗰我嗰方面係咁樣讀啦。即唔同派系有唔同，或者瑜伽嗰方面嘅概念唔同啦。咁當然冥想有時亦都有唔同嘅。我哋去到後屘有啲叫四禅八定嘅嘢，就係去到唔知咩嘅 level， 你就可以有超能力啊，成啊咁樣咯。即會讀埋呢啲 course， 我係讀文字為主嘅。但就少少 practical， 好似上咗三四堂， 即系体验过嗰个冥想 脚臂咯， 冇瞓着嘅。 如果唔系嗰个叫做盘膝坐嘅话咧，我系瞓着嘅。 唔好咁啦，我喺印度嗰时咧，我都瞓着咗。 我大概咗五秒就瞓着咗，因为我个师傅把声真系好好听。 我系因为咧，我嗰时喺印度系朝早六点要起身， 咁、一定瞓着啦。 系啦，朝早六点要起身开始 地铁朝朝有人冥想。 冥想列车， 冥想列车， 全部人 乘车、okay 哦，冥想号。 跟住冇啊，一路成日就到八点先至最尾个堂 meditation 咯。所以你朝早六点到夜晚八点，跟住之后仲要 meditation，一定会瞓着。 系啊，咁但系你系即只脚屈上去嗰只坐喺度打坐。 佢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有啲时候会叫你摸，即系啦，都系。坐有啲时候系企嘅，但系企咧我都想瞓着， 有咁早 就真系冥想列车咯。 咁但系嗰时直情系即系因为喜欢，所以去到一定系要考一啲咩或者点样，所以过到去印度嗰边去上呢 course 噶。 咁 其實一定是喜歡瑜伽先的。那那時就是做緊幕後的 full time， 咁跟住嗰時候身體好差好差，因為已經 因為飲酒， 唔係 因為要創作， 因為要係因為要創作啦，同埋做幕後你係不停咁樣，可能有即係我試過即係全個月都係瞓得每日瞓得兩三個鐘咁樣啦，咁身體已經超級差啦，咁就覺得唔得啦，個人又好抑鬱啦，咁我就攞辭咗，咁然後就覺得要去做啲嘢，咁就即刻報咗印度的瑜伽 course 咁樣咯，同埋我本身又中意考牌嘅。 哦，嗰、那個就直情係考牌嘅 course 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哦，但係一個女孩子定係有 friend 過去？ 一個。 驚唔驚啊？ 我自己唔驚，唔係好驚咯，都會驚嘅。但係你有，我覺得係有嗰個危機意識就 OK 咯。當然我唔係話鼓勵。 例如係隨身有把。 我有带防狼器咯，嗰啲系咪叫防 狼？ 一问会哔哔哔哔哔嗰啲，跟住同埋即系你衣着啊，你一定会小心啲咁样。但系好衰嘅，我嗰时系呃我屋企人话我系去拍嘢嘅，之后我同佢哋讲系有人跟我去嘅。 咁系去咗几耐啊？ 个零月咯。 哦。 是啊，所以 有冇水土不服啊？定系去之前使唔使打针？ 啊，冇啊！我个胃肠胃嗰啲已经系一早训练到系食垃圾都 OK 啦，所以系因为我平时我本身个人个卫生都好差，所以咧已经系有好多免疫力， 适应力强啊！呢啲 系啊，真系我从来都喺印度冇试过有水土不服， 咁都好犀利嘅。我都叫适应力强，我去到有时外国都有一两日咧，个肠胃少少差都好快调整到啊。 唔系，但系我冇喺出面饮佢哋啲水嘅，真系。 嗯， 系啊，净系饮学校嗰啲咯。 哦，咁佢系一间学校定一间庙定系？ 佢系学校连住宿嘅，系、即系寄宿学校咁样咯。所以就基本上三餐你都喺嗰度生活噶啦，除咗 day off 咯。但系其实一个月你都系得三日 day off 嘅啫。 咁其實你成個 course 得幾日 day off？ 一個月得三日，你都個零月。 所以我就係得三日會出去食嘢嗰啲咯。所以就冇咯，可能因為咁。 哦。 點知原來一出到去，可能我都係垃圾嚟，可能我都係已經病到很重咁樣。 但學校係食咩噶？ 學校啊，其實好食嗰啲嘢，但係你如果真係三餐都係咖喱咯。 哦，我好中意食咖喱喎、 啊。我一開頭都係咁樣講，黐線。 I like curly。 我好中意食重慶大廈嗰度食咖喱、啊。 冇錯，我都係，但係咧，我頭一兩個禮拜都好開心，食到第三個禮拜，當你三餐真係三餐都係咖喱嘅時候，你真係放屁屙屎，你都係有咖喱嘅味嘅時候，你就唔會想再食噶啦。 其實係。你想想睡醒觉第一餐哦又是咖喱。 是啊。 根本你三餐都是吃寿司都会厌的。 是啊，你三餐 其实是什么都会的。 是啊，是因为它很密嘛。都不关咖喱，咖喱无罪。 重要 是。咖喱 无 罪。 咖喱无罪。 不关咖喱事。 是人类的劣根性。 女神大揭秘。 分享秘密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有几唔卫生。 我想讲我呢个秘密就系同我唔卫生。 好啊，我都留住咗呢个头先，讲完之后，好啊，好啊，好啊。 死啦！我觉得呢个讲出嚟真系会 冇事嘅。 好啊，我分享嘅秘密就系、是，如果我唔出街嘅话咧，我系可以唔冲凉嘅。咁、 哦、 咧，但系我头先讲过我好接啦， 系， 所以咧。我是可以好耐唔出街， 所以就可以好耐唔沖涼。 所以咧，我最耐試過唔沖涼咧，應該係五日咯。救命！我見到阿一個人好震驚，死啦！我好後悔講咗出嚟。 因為呢個幾樣嘢嘅，第一就係唔出街，所以唔沖涼，依下我覺得冇乜嘢嘅。咁跟住 係啊，因為我個心態就是、我唔出街，我冇污糟。 係啦，所以頭先嗰下我都覺得OK 冇乜嘢，其實都冇乜事。跟住你話有五日唔出街都 OK 嘅，都還好啦。但係 依家隔離都可以隔離21日啦。係 啦，但我再諗翻，如果五日唔沖涼嘅話，就算喺屋企，我試過去到第二三日，個人會開始立嘅有一啲。咁我去到呢個位，我就覺得唔得啦。 我去到五日唔出街，我已經唔得咯。 五日唔出街你已經唔得啦。 唔得唔得，我一日唔出街我都覺得唔舒服啦。 即係就算落大雨或者嗰日冇嘢做，我都落街兜個圈。 哦， 所以我想象唔到有一日，唔係偶然咯，即係可能都唔係未試過，即係可能病到好辛苦，可能真係出唔到街。咁其實係病到好辛苦，你直情連涼都唔想沖嗰只咯。 係啊，所以呢個係 special case 咯。我真係， 因為我係真係好中意睇。 哇，好正啊！ 正啦， 係冇錯，執 出嚟咯。 我好中意睇戲，我真係好中意睇電影嘅，咁所以我可以 movie week 咁樣咯。 係， 所以就成個禮拜就係廢人咁樣攤喺屋企睇戲、睇戲、戲接戲咁樣咯。咁然後你就開始唔記得咗要沖涼咯。 唔係，咁你食嘢 嗰啲點樣解決㗎？ 驚到走音。 你點樣解決嗌外賣㗎啦？ 食嘢哦，我試過，因為我真係好懶啊，即、就、係、是、我要懶嘅時候真係可以好懶啦。跟住之後咧，我係試過屋企係冇曬嘢食，但我真係好肚餓，好肚餓。但係咧，好唔中意食蘑菇啦。但係屋企得翻一罐蘑菇忌廉湯咁樣，跟住我就硬住頭皮煲咗佢啦。點知都係因為煲完我都覺得太臭，結果我都冇食到咯。然後我就係咁攤喺屋企，就係咁覺得啊好肚餓，我就嚟要死啦。但我都係冇意欲去揾嘢。 咁唔叫外賣？ 係咯，你唔打電話嗌外賣嘅？ 冇，嗰時未好耐之前啊，中學嘅時候，所以未有嗰啲外賣 app 啊嗰啲咯。 但你煮完嘢食會唔會沖涼噶？其實有油煙嘅。 啊！一佢一路咧，個樣都 佢一開始好嫌棄， 係 未 對沖涼嗰 樣，唔係嫌棄嘅，我係好似一個科學家發現外星人嚟咗，所以我就問一下唔同嘅可能性。 唔係，我見到你眼神帶住啲嫌棄。 你當呢度係 AV 啊 51就得㗎啦，但呢度51區咁樣。 你唔係用一個新奇嘅角度望住我， 外星人， 你係用一個嫌棄嘅眼神，我見得到。 Doctor Win， 係我 繼續研究下。 咁你？煮完嘢食會唔會沖涼嘅？ 嗱，首先我好少煮嘢食嘅， 所以好少沖涼咯。 係啦，就係咁啦。 去完廁所，大小二便都要沖涼嘅 嘛？你唔會每次大小二便都要沖涼？ 唔會，但係我再攤上、啊、可能因為我裸睡啊， oh. 所以我覺得我如果去完大小二便， oh. 即係嗰日瞓之前，咁我就要沖涼咯。 哦， 即係我攤咗上床，我就要沖涼。 但係我係會換底衫褲嘅。 咁抹身都，我真係好衰 咯，你真係好仔細研究得，搞到我自己都有啲唔好意思。 有種覺得今日應該要沖下涼， 但係好似真係污糟嘅都唔好意思。 死啦！我冇污糟。 今日要去到例如你做完瑜伽，即係假設有啲汗出咗嗰啲程度，你就一定會沖啦。 一定會，唔係總之出過街就會沖。 哦，咁都好啲，咁都好啲。 OK 啊 ，OK 啊， 我慳翻啊嘛，我補得翻啊嘛。 OK，唔係，其實你做緊合理嘅嘢啫 ，OK？ 只不過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anymore。 係啊，哥姐衞生咁啊。咁你攤喺屋企，通常嗰啲時間就睇戲啊，做啲咩做？ 係啊，冇啊啦，真係睇戲啊，係咁睇戲咯，食嘢食零食咯，如果有零食嘅話。 刷牙你會刷噶嘛？ 會。 咁好似有啲咩令到你會有動力去做一啲嘢嘅？通常 睇下做咩咯，就係、是、如果要。拍片嗰啲咪有動力咯，即係其實做嘢方面我就好有動力嘅，係人生嘅生活方面好冇動力 啫。喺澳大利亞， 或者要去放狗咯，即係我只狗必須要去行下街咁，咁佢就會帶我出去咯。 咁、去到第五日嘅時候唔黐埋你嗰度啊？ 冇啊！你知唔知狗貓狗係最中意索啲臭嘅嘢噶？ 咁有冇第五日佢好中意索你？ 你咪為咗 即係引導我問呢條問題啫。 其實佢想講我用心良苦啊，為咗只狗， 為咗佢黐我多啲，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我明白。OK， 合理合理。 你有冇幫佢狗沖涼 ？OK， 我離開咗研究所， 係咪離開咗啦？ 可能佢沖涼仲密過。 你有冇幫佢？有冇幫佢沖涼啊？ 佢有啊，佢好香噶，佢香過我。 心理龍爪手。 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又有玩嘅。呢、這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系咁嘅，就系根据你目前嘅心理状况啦，拣你最中意指甲油嘅颜色嘅。 系呢、這个概念系， 但系我唔搽指甲油， 我都唔搽。但系呢、這个，因为我哋拣呢个心理测验嘅原因系， oh. 因为你个名 油油。 因為咧，佢之前一路同我講咧，就話今日嘅訪問嘉賓咧係 Anatoly 咁樣，咁啊 search 你 IG 見到即係油油啦，見到中文，跟住同我哇啱啱我哋做油油喎，咁啊，跟住佢就嚇咩油咩油 咩油， 我跟住我話今日個嘉賓啊叫油油， 因為我哋都係叫 Anatoly， 跟住之後就話咁我哋就揾一個同油油顏色相關嘅心理測驗題目， 好用心良苦啊你哋，我覺得好受到尊重。 咁所以啊，就揀咗呢個題目啦。會中意咩顏色嘅指甲油呢？有六種顏色嘅。 有冇藍色啊？ 藍色都有幾種。嗱，佢有粉紅色啦、天空藍、薄荷綠、芥末黃、酒紅色同埋定藍色。 天空藍，因為我全部嘢都係藍色。 阿一，你會？ 我就係諗起《火影忍者》入邊嗰班人啫。 做咩你哋要搽蓝色指甲油？ 唔系，我哋都要玩， 我哋玩埋一份啦、啊。 我拣薄荷绿咯， 火影忍者嗰啲系薄荷绿。 唔系啊，我第一下听都有 feel 嘅。 唔系啊，薄荷绿真系啱佢啲，即系原始人。 到佢，轮到佢攻击我啦！ 你冲唔冲凉啊？原始人， 到佢研究我啦，开始。 呢个原始人唔知冲唔冲凉咧？ 原始人都冲凉噶，不过唔用番碱啫嘛， 喺河边嗰度冲咯佢。我会拣酒红色咯。即係盡量 哇咁性感啊！你 係咯，紅色咯， 襯你喎， 襯翻皮膚嗰啲咯，即係唔會黃黃綠綠嗰啲咧，太 滑咩真係 好色字啊！酒紅色你話想啊，我近翻啲咯，盡量即係嗰啲藍藍黃黃綠綠嗰啲太顯眼啦。 唔係綠色幾襯我？ 襯你，你係揀薄綠啊？係啦，我係揀酒紅色，跟住又有揀天空藍。咁但係究竟呢啲顏色係代表啲咩咧？我哋一間下一 part 翻嚟會揭曉嘅。 風花雪月跌進暗光。香橙气味进进灵魂进处，掀起了动趣梦。三杯过后，节奏像醉坐，但却渐似尝到酸楚。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转着情似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喝下，是苦或是甜，怎可看穿？笑脸背后泪却眷恋，像火烫味蕾烧滚我心，继续放任带着悔恨，历经变幻无色的每天，厌倦渴望害怕。看着人去又回在意吗？转着层次升华，盼望时间暂停，闭起双眼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悠悠，你咁鍾意食烧卖，你会用边种烧卖嚟形容波城呢？ 牛肉烧卖，因为你皮肤比较黑。问完之后呢，我觉得你哋两个喺我眼里面睇落都好似一粒烧卖。我是悠悠，想知我假日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客援会的嘉宾啊，继续有悠悠。 是啊，又要讲返是吧？今日要做悠悠。 咁可以，我哋呢个心理测验真係同上颜色嘅有关系嘅。重复一次啦，就係、根据你而家嘅心理状态啦，你最鍾意嘅指甲油颜色係以下六种嘅边一种呢？ A 就係粉红色， B 就係天空蓝， C 就係薄荷绿， D 就係芥末黄， E 就係 ABCD， E 係酒红色， F 係靛蓝色。咁呢个嘅心理测验代表啲咩？我哋而家会逐样讲㗎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粉红色嘅朋友，代表你享受孤独嘅指数呢有 80%。觉得同人哋相处嘅时间越长呢，你就会觉得越攰。你完全唔理人哋嘅目光㗎，就算一个人食饭睇戏都可以过得好好。揀咗 D 芥末黄呢，享受孤独嘅指数有 40%。你是那些比较在意人家眼光的人来的，所以一个人的时候都会有些紧张。虽然你一个人都不会觉得孤独寂寞，但你又觉得同人一起玩就开心一点解啦。揀了 F, 定蓝色的人呢，代表你享受孤独的指数是 100%, 因为你的性格过分细腻，所以就算同关系好好的人在一起，有时都会觉得好累，没什么特别的事你都不会联络身边的人。咁今日好似阿一咁样揀咗 C 薄荷绿啦，好似波城咁样揀咗 E 酒红色，又或者好似悠悠咁揀咗 Boy 天空蓝，又代表你享受孤独嘅指数有几多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佢系讲紧你享受孤独嘅指数嘅，其实系。 系啦， 即系个 percentage 越高咧，你就越享受到自己一个人啊孤独嘅状态。我先讲阿一个薄荷绿啦，你享受孤独嘅指数咧，20%， 哦， 系啊，偏低嘅， 哦，即系唔得嘅， 系啦，比较低啲嘅， 合理 OK， 即系唔中意自己一个人啊， 所以你唔中意喺屋企咯，自己系嘛？ 哦，系啊，系啊， 哦， 佢话如果身边冇其他人陪你嘅时候，即系有时可能做决定都惊啊， 咁又未到喊，唔使下下去到咁极端嘅。 系啦，20% 咁样。我拣嘅酒红色咧，60%， 系就我系偏高嘅。 系啊，偏高。 佢度讲嘅都啱嘅，即系唔讨厌同人相处，亦都唔介意自己一个人咯。即系睇情况，一时就中意自己一个，一时又见下人咁样，即系唔会觉得唔舒服嘅。咁至于又有拣嘅天空蓝啦，0%。你系 竟然 系零喎，而另外嗰种蓝色咧就100%啦，即系两种蓝色系一个极端嚟嘅。 是啊，但我就真的喜欢浅蓝咯。 如果其他听众你都是揀了天空蓝，就享受孤独的指数是零的，因为 是一个容易 feel 到寂寞的人。 即所以我才是那个成日匿在家里喊 的。是啊，你才是那个啦。不同人一起就会觉得有一种哦不安啊。 即刻疑难暴出来了，刚刚说我喊乜啦。 现在不用出声自己都知道。 你做什么喊啊你？ 是不是可能看啲戏太感动太惨咯。 所以你自己宅在家其实你都可以不找人啊，总之自己 enjoy 做自己嘢都得那种嚟去到。 我是啊，因为我是放低电话，即是我啲朋友是成日都话我嘅，即是不复 message 那些，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一睇戏啊那些我就不要按电话咁样嗰啲。 嗯。 你唔觉得好唔爽嘅咩？无啦啦就要。 哦是是是是是。但你戏与戏之间你会复嘅。 尽量都睇 mood 咯， 你就睇《魔戒》1、2、3集咁，你即十几个 恐惧斗室咁样。 你睇《哈利波特》咁样，咁你冇理由 几日揾你唔到啦。 但系你平时自己即系撇除睇戏之外，即可能出街或者做运动或者剩，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定系或者食饭？ 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啊，我系 我自己一個人去食去打個邊爐啦，去食個放題啦，去唱個 K 咯。 一個人燒嘢食咧，我覺得燒嘢食同打邊爐嘅感覺係唔同嘅，一個人 唔同。係啦，你燒嘢食都唔得喎咁。 即係你喺個燒烤場自己一個人坐喺度。 你話話嗰個係我嚟嘅原始人嚟嘅， 啱啱捉嗰只野豬翻嚟咁樣燒嘢食。 跟住用嗰啲木喺度生火。 但佢都勁啊！嗰啲自己唱 K 嗰啲做曬嗰啲咧，自己打邊爐。 自己唱，但係好多人都問話點解可以嘅。我的回答咪就是因为我那刻真的很想去 哦，哦，即系你啲嘢系好多时候都是即兴。 系啊，即兴啊。 你而家想做咩啊？ 而家 想完咗访问啊！ 可以噶啦，可以， 我想走啊！我被人攻击，我想走啊！ 而家想冲凉啊！ 哇，人生有几好，话好想冲凉咧，究竟？ 你试过最即兴事，除咗唱 K 之外， 即兴想由尖沙咀行翻去大围咯。 哦，咁你点行啊？条路深水埗 山路嚟噶， 狮子山。 我都唔知道，我跟住 Google Map 行咯。 自己一个。 系啊，行到天光咯，又凌晨。 哦， 唔惊喎，你又系。 惊啊！我惊嘅位系我好惊青蛙嘅，点知我。我不知道原来是那些山路咁样啦，我就好惊有青蛙咯。 个原因是 唔知道，我有意识以嚟已经好惊青蛙。我细个见过青蛙，在电视度见过青蛙，跟住我呕咯。 咁如果有啲得意嘅青蛙都 唔得咩叫得意嘅青蛙？ 唔系啊， 即系 Kilolo 昆 虫， 你系咪就 Kilolo 昆虫都唔系好青蛙嘅，即系 Kilolo 好啲咯。 唔得。唔中意咯，即系我见到 Kilby 唔会呕嘅。 嗯，见到 Kilby 呕，大个 Samuel， 小姐你冇错，哇！呢只 Kilby 好样衰啊咁。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情景比较柔柔嘅，睇下你会点样样决定啊？就是如果今晚要你煮一餐，我哋两个食，究竟你会煮啲咩呢？因为都见你喺网上面都会有啲片啊，讲煮嘢啦。虽然系一个 佢啱啱讲咗几只字嘅，系啦，听到呢个题目反应之大，同埋佢一开始嘅时候话自己唔系煮一啲正路嘢嘅。 我应该都系会煮翻最拿手嘅烧卖料理出嚟， 系、哦、蘑菇汁田鸡 即是他最不喜欢的那些喂我们吃。 不是很矛盾的，我是吃田鸡的。 蛤蛤 个个都说很矛盾。我是吃田鸡，但我不可以见到，即是还有你都不可以整只田鸡的形给我看。 即是只脚就可以。 是啊。因为田鸡煲仔饭很好吃。 是你选了只脚你想想。 喂呀，你不要这样 说。哇好不 得啊你。 好不得啊四眼仔。 是 我就不接受他访问了。走，我哋走， 我而家好即兴想走啊！ 翻屋企冲凉，唔好做佢访问。 好嬲，我要翻屋企冲凉啦！依家 好啦，咁你煮烧卖料理系？ 你想唔想食甜品啊？ 唔系你煮菜完咗噶啦， 佢直接整甜品你啫， 定系烧卖你可以整成甜品咧？ 系啊，因为我有煮整个烧卖布甸。是麵包布甸的改良版，即是想想是只是 麵包布甸里面的麵包变成烧卖咯，它有一点带有鱼腥味加些蛋的甜味。 你是请人吃还是自己吃？ 我请人吃啊。 我想知道平时你自己家是懒到不煮东西吃的？ 不是啊，我有煮，我最近呢都是这样分享我煮东西吃的东西、嗯、但是全部都是弄晒。我真的搞不定啊！ 以前有冇上空衣堂嗰啲 啊？冇啊！以前我中学上嗰个咧，已经系冇咗叫系咯，冇咗 家政 家政嗰啲。 哦，咁然后而家就所以就搞啲嘢弄晒。 我有努力噶，真系 。你真系觉得系 OK 摆到上台嘅一味餸系？ 摆到上台的一味餸是烧卖布甸咯，唔系我仲煮过烧卖炒菜咯，唔记得咗咩菜了，但是我嗰时咧系原粒烧卖炒的，咁我谂谂下咧，我觉得有改良嘅，可以切丝炒咯。 同埋燒賣蒸水蛋，然後我就有諗過，嗰時係圓粒咁樣落去蒸啦。咁、但係我依家就又諗咗個改良版咧，就係、是、打碎啲燒賣之後先擺落啲蛋度蒸、嗯。其實就應該會好食，就好似肉碎蒸蛋咁、嗯。你幻唔幻想到？ 嗯，係、我想知道你有入關注組嘅嗬？ 有啊，我有申請做會員咯、啊。 咁有張卡㗎？係 啊，我有俾錢申請會員。 欸、我反而入咗另外一個關注組。 邊一個啊？ 我啤酒咯。 哦， 係啊，佢哋有個唔知道有個杯嘅，係啊，俾錢買杯嘅。 係 啊，其實我 幾有愛，其實我覺得呢啲 group。 系啊，但系我知道咧，我用即系我拎嗰张卡咧，纯粹系虚荣金嚟嘅啫。 我想知嗰张卡系即咩色啊？系咪有 黄色 嘅应该？ 因为好多烧卖喺后面咁样。 咁你嘅 number 系？ 唉，都厚厚地。 唔系早期会员，我仲以为你有份开添。我知点解你咁中意烧卖咧？ 呢、這个又是另一个故事。 请 是其实我小个是喜欢吃鱼蛋多一点的、 嗯。 但是呢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然后有一次唱 K 啦跟我朋友。那以前不是有那些什么 K lunch 的。 嗯、 那 K lunch 呢就是 buffet 来的。咁跟住呢我就同我朋友讲话我好想食烧卖啦突然间。咁跟住之后前面嗰阿伯呢就拎緊烧卖喎。然后呢剩返好似五粒啦。跟住我讲完话我好想食烧卖。跟住个阿伯就一嘢夹起晒五粒烧卖啦。跟住就再冇 refill 过。然后我就好嬲啦。跟住我係咁同我朋友讲唔得我今日一定要食到烧卖咁样。跟住之后完咗唱 K 就即刻去食咗唔知两串烧卖咁样啦。跟住自此之后我就系中意咗食烧卖咯， 个因果好有趣，个因原因同个结果 完全睇唔到中间嘅路， 因果系好奇怪。 因为个感觉就系俾人即系喺你面前俾人抢咗，跟住你一定要食够佢咁样咯。即大吃特吃咁样，跟住点知？ 就你去到自此以后，我就 系咯，即自此后，我又冇特别中意食鱼蛋，就变咗中意食烧卖咯。 如果你睇紧一套电影入边嘅男主角或者女主角系因为咁样而中意咗烧卖，你会觉得呢套戏写咗啲咩嘢出嚟咧？ 系啊，我唔知道，我人生嘅故事就系冇 twist 嗰个位 嘅。咁烧卖有冇分类喺你眼中？ 即 系好多 鹌鹑蛋烧卖、鱼肉烧卖。 有，我唔中意食猪肉烧卖，净系中意食鱼肉咯。 嗯， 鸡肉都 OK。我最近发现咗有鸡肉烧卖，好好食。 咁嗰啲鲜虾啊、鹌鹑蛋嗰啲，即系茶楼啲。 茶楼嗰只嗰啲。 因为你鲜虾都系会沟嘅猪肉。 哦， 所以豬肉真係麻麻地， 即係真係魚肉， 係魚肉係最好， 係 同埋佢哋關注組好似話有個牌子係特別好噶嘛， 係嘅，但係我真係好廢，好多人都有見我咁中意食燒賣，問我邊一間嘅燒賣最好食啦，但係我係嗰啲咧， 分唔到味蕾， 人哋成日話麵粉燒賣，啊、我都好中意食噶咯，所以我係冇特別、哦。總之係燒魚肉燒賣嘅，我就好中意食。我覺得全部肉燒賣都係最好食。 你最高紀錄係可以食到 最高紀錄食咗，其實都唔係好高啫，30粒咯。 哦 ，OK 咯。 喺個咩時段先？即係你早餐一瞓醒食30粒咁樣都算多啊。 因為嗰次係我做了一个烧卖挑战，但是其实我都不肯定自己最多是不是真的只是可以吃到30粒，因为那次 是挑战，但是呢我是有试不同款式的烧卖的，因为有些牌子的烧卖一粒就等于两粒那么 多、嗯、 所以但那次是真的吃到很饱的、 嗯、 然后我都真的会以为过自己会有一排都不想再吃烧卖，但结果第二天朝早我又買咗燒賣、 哦，我明嗰種感覺。我每次飲醉酒都話唔想飲酒 啊，係啊，exactly 就係嗰啲人飲醉酒啊，哦，我以後要戒酒，呢世都唔會飲酒。跟住之後過兩三日之後又去。 咩過兩三日啊？ 太耐 啦，三個鐘啊！我明明朝頭早十二點幾瞓醒，唔得 handover， 我今日唔飲酒，跟住五點幾六點幾同人食飯，不如飲杯啤酒。 恭喜思瑤。 送礼物啦，最尾 系好明显啦， 系啦，礼物题目就系烧卖，其实几难嘅喺外国度， 唔通真系买一包烧卖？ 我系有谂过，如果 我有谂过嘅， 即系成 pack 喺超市买翻嚟咁样， 好好啊， 跟住其實有一樣我可惜買唔到嘅，因為關注到出咗本書講燒賣嘅。 係啊，書展 係啊，但因為咧已經預訂已經過咗，咁、 哦、 所以又冇得買啦。咁但係呢個我覺得你之後可以應該揾到嘅。 我有諗過買蒸爐咯、嗯，蒸籠啊應該話係蒸籠，但係我又唔知邊度買，所以就放棄咗啦。 咁你最後買咗？ 我係買咗，哎，俾佢開。 哇！ 呢、這個 係啊，我覺得食燒賣儀式感好緊要。 係，究竟係咩呢？ 嚇、啊！儀式感，我係依家拆得嘅。 拆， 唔好買竹籤。在家都能够有一种吉住 买了两支牙签俾佢， 俾你吉住。 咁我会俾啲，我要俾啲咩反应你 咩嘅呢个系 咩噶？ 我买了买叉。 叉点解啊？喂， 唔系我呢个唔系、 啊 這個，我呢个系细嗰啲叉嚟喎。 呢、這个有啲流啊， 因为我特登买啲细嘅叉。 仲要我形容一下个叉先，个叉咧嗰个包装上面咧系蛋糕嘅样咯，即系佢爱嚟食蛋糕， 系啦， 唔系爱嚟食烧卖嘅咯。 有啲流啊，师傅。 我谂住买两只牙嘅，跟住呢个三，我特登买啲细叉啊，唔系个个屋企有细叉嘅，你屋企有冇细叉？ 有啊。 佢点会冇？ Okay, 我有啲失望喎、啊、呢、這個，因為咧話説 我有諗過，哎你講先啦， 我講先，因為咧話説尋晚咁我就即係要講啦，跟住就話開，哇、哦、燒賣呢個題真係好難，我哋平時咧一般咧我哋通常都唔會俾對方知買咩嘅，我就同佢講，哇今次燒賣呢個題好難，跟住一個肥仔 send 咗四個字嚟，我有諗法，哇咁勁嘅呢個人諗啲嘢咧， 唔係呢個我今朝轉嘅。 你本身系谂住咩？ 如果蒸笼系真 系 好好， 系难揾嘅， 难揾嘅。 我谂住买豉油嘅本身， 豉油都好过叉，我觉得 系咯，豉油咯。 我有谂过买孜然粉嘅， 孜然粉我嚟食， 因为我早两日食咗炸烧买落孜然粉， 好 好食啊！不过但系我觉得叉系。 是 not OK 是 not 啊我差住我以为你买竹签都有趣啊喺屋企咁样吉一串咁好似虽然我呢个都咁大声啦我呢个都 即刻有啲信心 都唔系有信心嘅我粒水嘅呢个位唔系我觉得谂咗好耐嘅即系冇嚟真系买一 pack 俾你有麻烦嗰啲咁但系我觉得有啲 唔麻烦啦唔麻烦 有啲咩配烧卖咧佢用叉或者味道上面我真系买嘅不过唔系买豉油我买辣椒油因为我觉得食烧卖咧。辣椒油其實好緊要 的。OK 啊， 係啦，其實我諗過甜豉油嘅，但甜豉油可能屋企都有機會有辣椒油咧，就好緊要，所以我就揀呢個啦。 我掟 headphone 喎， 第一放棄。 係啦，送呢個辣椒油俾你試。 OK 啊， 係啊，我覺得呢個都好緊要啊，配嗰個味道。 好好啊，真係，因為係真係一定要配辣椒油啊，同、 yes. 埋我係好中意食辣噶。 哦， 你明唔明點解我係揀叉？ 點解？ 因為我食開丁嘅燒賣。通常會幾嚿連埋一齊，所以用叉劈俾佢。 咁 我冇食過自己蒸嗰啲。 你呢個要翻去食蛋糕喎，俾翻你。 我送翻俾你決定， 唔使啦，送俾你。 咁啊，兩份禮物揀一個贏啦，今日呢個明顯啦，今日。 我揀辣椒醬。 好笑呵，咁原始啊，我同你，仲係我贏得咁原始，真係好笑呵。 決定呢一世都唔食燒賣，唔係講下笑啫。 食魚蛋係咪啊？ 講下笑啫，轉頭都係食。 唔好俾我捉到你食燒賣。 你學佢個邏輯啦。自從做完呢個訪問之後，佢依世都唔食燒賣咯。 唔係啊，但我呢個邏輯係 make sense 過佢個邏輯喎。 好啦，今日再次多謝悠悠 ，thank you， 拜拜。Yeah, bye bye. Thank you. 三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张曼芝的这首新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深夜浪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京奥运场地单车女子争先赛，港队代表李慧思在第三圈击败法国的戈斯晋级八强。比赛在进行到第二圈时，戈斯一度因为偏离赛道，赛事要重新开始。戈斯在第二次起步之后首圈先大前，李慧思在第二圈开始加速，到最后一圈临到终点之前的直路追过对手，率先冲线以 0.019 秒之差胜出。另一场第三圈赛事，德国的轩斯力压中国的中天士晋身八强，中天士将会进入复活赛。八强赛将会在三点几进行，比赛改为三场两胜制，不设复活赛。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七成受访市民赞成香港举办更多国际体育赛事，支持政府增拨资源推动体育发展。民建联由东京奥运开幕至到今个星期三，透过电话访问1187位市民。结果显示，超过八成市民在过去一年每星期运动一次或者以上。另外有七成市民希望政府提供电子运动券的资助。当中学生和青年较期望获得资助。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说，政府过去未有将体育政策发展列为施政重点，将会在立法会大会提出制定未来十年体育政策及发展蓝图议员议案，促请政府拟定相关政策，认为香港有足够条件开拓体育发展各方面的领域。贸发局接获卫生防护中心通知，一名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的人士，曾经在上个月18号到访湾仔会展举行的香港书展零食世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所有曾经在上个月18号上午11点至到下午2点到过相关展览的人士需要接受强制检测。贸发局说，相关人士需要在下个星期一或者之前接受检测，已经通知有关参展商和员工。日本昨晚在列车发生的持刀伤人案疑凶。日本昨晚在列车发生的持刀伤人案疑犯落网，36岁的疑犯在一间便利店被捕，当局将会控告他企图谋杀。共同社报道，疑犯承认发动袭击，并且向警方表示过去六年一直想杀死一名看起来很幸福的女人。事发在一列开往新宿的小田急电铁列车，当地昨晚八点半左右，列车驶至西田谷区成城学园前站附近的时候，车上一名男子用刀袭击一名20多岁女子，她背部和胸部多处受伤，情况严重。另外有四名女子和五名男子被刺伤或者打伤。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咦咦，天气好似低咗啲喎， 而家低咗，相对于头先报嘅时候低咗一度，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4:00正。 红色嗰、那个， 红色嗰 pair 系啦，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呢、这、一个睇翻系1:40嘅，截至1:40啊，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哦，系北区同大埔区， 系 如果喺九龙湾就系、是、淘大雨， 哎呀冚到你，可以飞得冚咗呢个。啊，听每日发表啦嘛， 局部地区淘大雨报告。 曹大宇话你哋唔攰嘅咩？佢揞面啊！你哋唔攰嘅咩？ 好啦好啦，推介推介推介 推介推介推介。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正所谓啊，酒乃穿肠之物，饮得多咧就对身体唔好嘅。大家都应该有试过饮醉酒㗎啦，即係例如瞓醒啊，个人好似仲係嗡下嗡下啦，个头好重啦，脚步浮浮啦，仲有少少作呕作闷啦，有啲唔知点样嘅感觉啦，即係好似想掀起件衫咁样，哎呀好怕丑嗰种感觉啦，即係有种好古怪周身总之好唔醉财嘅情况呢，呢啲我哋简称两隻字宿醉。嗱，好多人都试过噶。咁你有宿醉呢个问题咧，就一定要识得点样去解酒。喺坊间咧流传过好多唔同嘅解酒方法噶，而每个人咧都有自己嘅一套偏方。咁究竟边个系最适合你呢？转头再同大家逐一细数。不过都要提一提大家，年少无酒，酒唔好饮咁多，千祈唔好酗酒。理智，饮咗酒唔好揸车。好啦，循例讲晒，民毒兵团报告完毕。我咪一路播嘅时候一路笑嘅， 系咯， 因为我谂起一个故人啊， 故人咩？山河故人， 故人卢思佩 系。 如果系佢，佢定话咁，当然最好嘅解酒方法就系千祈唔好饮酒啦。 多谢晒，今日节目完啦，今日节目可以完啦， 系咪好系思佩讲嘅嘢？ 你 如果寻常试讲呢个 topic。冇你冇你嗱 ，Siri 一定会揾到嗱，我上网揾到十个解酒嘅方法，即系话可以啊可以可以 work 哦，佢冇你，佢 Siri 最尾嘅 round up 就系、是，不过最好嘅解酒方法就系千祈唔好饮酒啦，跟住就起歌啦， 多谢 多谢， 成个套路齐晒，果然系陈瑞士认真做嘅忠实 fans 啊， 精神，喂系啊，我有试过啊，我真系 work 过嗰招系啊，佢冇你。 我听我朋友讲过咧， 叫师培翻粒。OK， 我今日上网咧，可能唔扮佢哋啦。 好啦， 大家有机会听翻重温咯。 系啊， 我都挂住师培，因为啱啱师培行过。 行过 系啊， 心谂诶、哎，今日见到佢啊， 我以为自己 农历七月到啦， 我以 我係自己做緊 beautiful Sunday。咦，芭比咧咁樣？好啦， 講翻呢一個解酒題， 即係咧，人經常出現好多，不能避免，但係啊，嚴格嚟講，又係自己攞嚟衰嘅狀態，就好似於飲完酒之後宿醉咁樣。即大家都经历过啦，系咪先？你宿醉会点样咯？ 宿醉咪屙咯，去厕所，去厕所啦，咁样。跟住就，即系你想知道我会做啲咩？ 唔系，你个状态，因为每个人个宿醉情况唔同。我系有啲 wing 啦，仲会有 keep 住 wing 嘅，可能 wing 半日啦。我试过最严重嘅一次宿醉咧，系首先条脷系全日好鞋啦。 哦，咁我又冇啊。 跟住我 feel 到系肿啦，同埋我试过有一日系直情系只眼擘唔大咯。 哦，咁我真系冇你咁严重。 我试过去到呢个地步嘅。 哇，你好大件事喎、啊，肥仔。 系啊，只眼擘唔大有一日。 我如果宿醉嘅话，我通常就会喺张床度系长期起，唔会起到身噶啦。个人会攰啦，四肢冇乜力啦，眼瞓啦，同埋个人冇乜精神嚟，即系呢几样嘅咋，即系冇去到你头先嗰啲咁鬼严重咯。咁可能譬如你饮完酒啦，第二日。点零两点醒咗啦，可以喺张床度去到六七点先落床、即系你连系急啊，算啦，我都系唔喐啦咁。有啲似头先阿悠悠嗰种状态啦，即系唔会随便出街一样，我就唔会随便落床咯。系啦，除非去到哇，我醒咗天黑啦，本身想食早餐，而家晚餐都嚟啦，咁我就会喐咯，攰多咯，只系手手脚脚。我通常系呢种状态嘅。 我咧就系啦，啱啱提过啦，就系wing下 wing下啦，咁然后。最嚴重就真係眼腫啦 ，OK？ 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解酒嘅，我哋逐步嚟拆解先。最基本嘅，一定有個 terms 聽過噶啦。就好似我哋啱啱話，今日唔飲酒， 係 結果五六點嘅時候，飲一杯，我哋俗稱呢啲叫做 回 魂酒啊。因為咧，我嗰陣時尖沙咀咪有間吧，即係。佢我唔开佢咩名啦，同狗仔有关嘅咁样嗰间，咁佢有解释过个名嘅由来嘅，佢话 the hair of the dog 系一个谚语嚟嘅，咁啊话据说啦，以前啲人点样医疯狗症咧，就系嗰只疯狗咬完你之后，咁佢喺身上攞佢个汁毛嚟入药嘅，咁佢比喻翻就系你饮醉咗酒，你就揾翻嗰只酒，第二日再去解决嗰个宿醉。咁当然佢呢个有科学解释啦，个原因就系因为当你其实你好快再饮醉嘛，因为你一瞓醒又饮啦，咁你好易饮醉噶嘛。当你饮醉嘅时候，其实你系麻醉咗或者即叫咩啊，迟缓咗呢个感觉啊，所以先至好似解决咗宿醉呢个问题咯。但其实一个恶性循环，咁呢个好易理解嘅， 即系搭落去啦，将个状态。 好啦，第二个系饮水，饮大量嘅水。 呢、这个系 呢、这个咧，其实喺你瞓之前已经要做呢个步骤嘅。呢、这个步骤真系好有用。个原因首先第一样嘢系加速你去厕所嘅次数啦，令到你感觉上好似排翻多 酒 精。系啦，第二样嘢就系好多时啲人饮完头痛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呕咗。 呕咗所以头痛。 系啦，因为你呕或者你去完好多厕所，其实你发现咧，如果你呕完嗰种醉咧。你会头痛或者晕得劲过你就咁饮完嘅宿醉嘅， 死好少真系去到呕嘅状态。 当你去到呕嘅时候，你个原因系咩？个原因系因为你水分唔够啊！你呕其实系会令到你脱水噶嘛？其实、即系等于点解啲人话屙呕肚痛嘅话，你要系饮好多嘅水去补充翻，等你唔会脱水。个原因等于你饮完酒嘅时候，其实同样道理嘅咋，你都系会有脱水嘅情况。所以你其实一饮完或者你一呕完嗰下系要饮大量嘅水， 系 令身体叫做 补充翻水分啦， 补充翻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话饮一啲电解质，即系嗰啲补矿力啊嗰啲嘢，其实都有同样道理，即系等于你即叫做消失咗水分，咁你迅速补充嘅原理啫。咁呢个第二大家都有试过啦，饮水 系啦， 第三深茶， 我真系未试过，嗰件事好唔夹嗰个 feel 啊！ 吓，深茶好夹、啊，因为你睇亲粤语长片，老爷，寻晚饮大咗， 饮啲深茶， 饮啲深茶，所以我就真系试过喺屋企饮到醉醉地，第二日瞓醒喺屋企个柜入边揾到有嗰啲，我都唔知咩深啦。 一包包嗰啲啊？ 唔係啊，唔係一包包。嗱，咁當然未係一個禮盒，然後入邊有條蘿蔔咁樣啦，未去到呢個地步嘅，而係嗰啲刨咗一支支好幼嘅，已經刨即剪 哦， 切咗片，切咗片 買翻嚟嗰啲好細啱嗰啲一條條好幼嗰啲咁啊？ 唔係喎，好似係咩咯？我記得好似係嗰陣時考 A level， 我老豆特登買翻嚟嘅，即係咧，你知考 A level 咧，咪要等你嗰啲個人咧，嘻嘻哈哈啲啊， 考試一百分， 係啦，嗰種 feel。咁我老豆係買咗。总之啱嘅嗰啲切咗片嘅心啦，心片咁样啦。跟住我系有一日系饮醉咗酒嘅时候，系我阿妈斟俾我嘅咯。 哦， 佢话系解到嘅，同埋佢系我有啲 friend 系嗱，仲有其他嗰啲偏方啊，大家听下自己参详下用唔用啊？我有听过系喺嗰个唔系我入咗个关注组嘅， 系啊， 好多人都话系丁面嗰包味精粉。 哦、exactly 系嗰、那个 系啦，佢话 面系， 佢话唔好食面，佢真系咁写。佢话重点千祈唔好食面，斋味精粉，但系你唔系 就咁趴落个口， 唔系就咁怼入口嘅，系 你当系心粉咁样渗落啲， 系啦，渗落个汤个，渗落啲水捞匀又饮咗佢，系啦，半碗水煎成一碗水，然后就饮咗佢。琴日我听过呢个方法，咁然后亦都有听过系， 佢冇解释嘅啫，纯粹大家经验所谈。 咁当然有啲人话系因为个味精系一种令到你会兴奋，你咪兴奋嘅，即系。 少少 醒啦，系啊，啲系啊，嗰种啦。咁我有听过，即系当然有啲就系、是拉面啦，你系拉面噶嘛，系咪先？ 我系拉面啊，食热嘢啦，落去个肚度等佢暖啲咯。 咁但系呢个唔系解决宿醉咩？你都系嗰下未瞓啊，宿醉嘅意思系你第二日瞓醒啊嘛。 我第二朝瞓醒都系会 食， 都系面，即系瞓醒一定 舒服啲啦， 系 啦 系啦。 我有听过仲有一个嘅，我阿妈话嘅饮汤，嗰啲咩青红萝卜猪展汤 都系解酒。 咁当然我唔知佢系纯粹想。呃我饮汤啊，定系真系有用啦、啊？ 解酒噶呢啲， 因为我阿妈都系饮得几多嘅，系啦，咁亦都亲眼目睹过一次小弟嘅爸爸系，诶饮啊，跟住之后就喺个酒楼度厕所度呕咗出嚟，仲跌亲添。咁我阿妈系第二日系有啲，即系斟咗啲嘢俾佢饮嘅，系、 哦、 啊，我唔知道，总之啊蜜糖水。 蜜糖水， 因为糖分缺少糖分，佢都有讲过嘅。蜜糖水佢系蜜糖水解酒。嗱，我妈嘅 偏方啦， 大家自己参考下。当然都系好似师培话斋，咁当然最好嘅解决宿醉方法就是千祈唔好饮咁多酒啦。 系啊，你唔饮就冇呢啲烦恼啦。 系啊， 好嘢。 跟住的神就会唔踢歌就播歌啦。 系啦、啊，我哋踢翻啫。 因为唔识认师培啊嘛， 我哋都系听歌啦咁样。世界已不在，谁偏偏一再等待，到终于不记得等待，到心中开一个激激海，来激激海，梦越刺越痛，越有未来，相爱到终于不觉得伤害，若你就叫我归来， 听个泳儿嘅派头作品叫做《荆棘海》，有时候听下我哋呢一个 segment RJHK。 Joking makes me laughing. Joking is a lie. PM 200至400 PM 200至400 搞笑电台第二台 RJHK 有阿一， 有阿一， 有波成， 有波成 Radio Joking Two 恶搞好玩尖格冇大冇细。不单止充满住波城阿一二台，更加是你同我星期六下昼开心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小龙同好梦仔同你继续 慢动作。 哇，好慢啊！ 时间嚟到星期六下昼嘅三点几嘅慢动作，我系小龙，好梦仔，今个星期有冇咩新作推介呢？ 有啊， 系呢一套系咩作品呢？ 有一套有穿越嘅剧情，讲一个机械人 系 翻到过去。拯救主人， 哇，听落好高科技，好刺激、哦。咁佢嘅敌人系边个啊？ 佢哋每集都有唔同敌人。 哦，系系系。 例如有恐龙怪兽， 哇， 又有外星人。 哦，咁听落都几刺激、哦，好梦仔。咁啊，最后点样打低佢呢？ 机械人有唔同高科技武器，例如系压缩气体嘅大炮。 咁惊？哦，咁啊，唔知呢一个途中啊，有冇一啲咩友情啊、爱情嘅元素喺里边呢？ 有。是围绕男主角身边的同学， 哦， 他又要拯救世界， 哦，辛苦啊， 又要平衡翻学的身份。 哦，咁恐龙仔呢套听落几过瘾，呢套作品是叫咩名咧？ 哆啦 A 梦。 下星期慢动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 以上作品纯属恶搞， 想听到更多二台四十周年嘅精彩内容， 同埋二台节目主持分享当年嘅点滴， 就记得听实一阵四点钟 由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主持嘅 《十八廿二听紧你》，Happy Birthday！ 如果你都系今日生日。祝你生日快乐！ 有冇听慢动作啊？平时 有 啊，劲啊！慢动作， 慢动作， 我细细个都听慢动作嘅。 我读过慢动作添啊！ 系咩？ 系啊！我入嚟天抛云嘅时候，第一个跟嘅就系子龙前辈啊！ 我都系跟子龙前辈 啊！嗰时 我嗰时天抛云个节目叫提升周记咯。 哦，我都记得 啊！系啊， 我嗰时就系慢动作咯。嗰时佢叫我交个 Simon， 我入到去咁耐，到我离开个节目，个 Simon 都未交到啊！ 龙哥嘅， 点知 唔系龙哥劲啊？慢动作系少数由天 power 升上嚟二台嘅一个节目嚟嘅。 系啊， 当然再早之有个再劲啲嘅节目都升咗上嚟， 就系我是 你的后妹， 系咪？